正确地说，费沙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银河帝国中内政自治及拥有买卖自由的一个自治区。它成立至今已经有150多年，不过只有位于政治核心的少数人才知道，它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地球教进行宗教统治。 那个和尚来这里干什么？ 奥夫塞那帮人是不是吃错药了？哎，你看，居然不用排队。 不晓得自治区首长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真是的。 主教阁下，先请上座。 前几天你提的那件事再说一遍给我听。 是，我已经跟主教报告过了，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跟帝国还有同盟的军事包括经济面在内都应该加重对帝国的协助。至于首要工作呢，就是支援帝国科技总监夏福特所提的计划，帮助帝国军攻下伊谢伦要塞，这件事是当务之急。 打破帝国跟同盟二分天下的现况之后，你又有什么打算呢？ 首先帮助罗格兰公爵统一整个银河系，然后再一举除掉他，他所有的遗产就会全部落入我们手中。主教，你认为这个方法可行吗？ 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会不会太一厢情愿了？ 嗯， 在那个小子身边有欧贝泰那只老狐狸，我看他并没有那么容易上我们的当。 主教果然对当前的局势了若指掌，不过金发小子也不见得就是万能的，他真那么能干的话，去年也不会让他的心腹吉尔艾斯丢了性命。我看这次真是个大好机会，权力跟功能越是集中，力量就越大，就像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一样，很容易掌控全局。未来的罗格兰王朝中，如果能够打倒皇帝莱因哈特取而代之的话，那也就等于是掌握了整个宇宙的统治权了。 你这个构想倒是很不错，不过同盟这一边你打算怎么布局？现在同盟的经济已经完全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了，加上上一次发生政变的时候你也暗中帮助过多留尼，套句你们的话说，别让投资白费了，难道不是吗？ 同盟那些当权者对于从内部腐蚀国家很有贡献，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光是因为遭受外来攻击而灭亡的。如果要让一个国家腐化灭亡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上面开始腐蚀它。 费沙自治区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可千万别像同盟那样从上面就开始腐化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对了，现在先别谈这些严肃的问题，我准备了宴席招待主教。 不用，你不必在这些事上费心思了，你的想法我会向总主教报告的。我再提醒你一次，上一任自治区的首长遭遇到什么下场你可别忘了才好啊。另外你也别忘了你今天的地位是什么人给你的。 是。 主教这个人真的很不好对付啊。 说的是啊，这个偏执狂真的很难对付，真不知道他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应该有好几千年前了吧，基督教曾经利用宗教帮最高权力者洗脑，最后成功攻下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一方面要求我仿效当年基督教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坚持当初所说同时要打倒帝国跟同盟的计划。 帝国现在正在进行彻底的改革，一个强大的罗格兰王朝应该很快就会诞生，到时候想要一举推翻同盟跟这个新王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就算推翻得了他们，随后而来的一定是分裂跟混乱，到那个时候又得花上很长的时间来善后，看来教条主义者根本不了解这个道理。 首长的用意应该是控制罗格兰新王朝的经济面，对他进行一种分裂统治。这个计划的确跟标榜政教合一强调神权统治的地球教有点出入。 以前我一直没跟你提过，他对我们一直不信任，不过怎么可以让教宗代替皇帝来执政啊？只要看看基督教的例子就知道了，他利用了十字军，用各种恐怖手段镇压其他宗教跟消灭这些宗教，我不能让这种野蛮的行为再度复活。不管怎么说，一切还是照原计划进行，懂了吧？ 是。 来了。 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战士了，尤里安。 这些琐碎的事情总不能靠我的上司吗？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有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你，从明天开始你正式升为上士， 明天中午会颁发任免令，记得到总司令办公室来一趟，知道了吗？ 你说我要升职了？ 当然了，你刚刚立了大功嘛，第一次上阵就有这么好的表现。 谢谢你。不晓得这件事情杨指挥官的看法如何？ 他当然很高兴了，他只是嘴巴不说。放心吧，尤里安，现在指挥官已经不再那么反对你当军人了。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这样子。谢谢你，上尉。 那明天见了。 请问你就是杨威利上校吧？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打搅你了，我叫尤利安米兹，是凯塞尔准将他介绍我来这里的。我希望能成为军人，跟指挥官一样一直成为军人。 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位历史研究者，到现在我还在盼望着能够早一点退役，回家好好的研究历史呢。你那么想当军人吗？你听我说，尤里安，军队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最好不要有的工具，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让自己成为无害的工具。 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不过我真的很希望能帮上指挥官的忙。对了，我想总有一天指挥官一定会了解的。 帝国跟同盟都有高级外交官派驻费沙，同盟的高级外交官职位相当于阁员，因为是一种政治交易的工具，所以任用的时候通常不是以个人能力跟精力作为考量。 你的意思是说，费沙政府向五国购买国债，偿还期限已经到了，是吧？ 没错，总额应该是5000亿迪纳吧。 5000亿？ 这笔钱本来应该一次还清才对。 这笔钱一下子恐怕筹不出来。 我也知道，这么说可能很失礼，这确实是超出了贵国的能力。这一次，我们费沙也准备了通融的办法。 实在是感激不尽， 但前提是贵国必须是个安定的民主国家。 难道你对我国的政局有什么疑虑吗？ 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去年贵国刚刚发生过政变，万一那次政变成功，我们费沙投入的资本说不定会在国家社会主义名下悉数被接收。 很庆幸的，那些莽夫发动的政变都失败了，我国到现在还能维持自由与民主主义的传统。 从这一点来看，杨威利指挥官显然功不可没。 没错，杨指挥官可以说是一代名将。 论杨指挥官的才华、名气跟实力，同盟内部没人比得过他。我说的没错？ 的确如此。 我还听说杨指挥官对目前政府采取批判的态度。 什么？盖塞林副官，你的意思是？ 我们费沙最担心的是，万一杨指挥官想要颠覆同盟政府的话，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可是 去年的那场政变，幸亏有杨指挥官，才会这么快就平定下来。不过万一杨指挥官想跟政府为敌的话，你说谁治得了他呢？这种有诽谤之嫌的推测其实不是毫无根据的。 这话怎么说？ 上次那个阿尔蒂斯手势，杨指挥官完全摧毁了12座卫星，你说他有必要12座全部毁掉吗？ 你的意思是？ 难道他不是想趁机排除这些障碍，以便有朝一日进攻海尼塞？也许是我猜错了，不过你不觉得应该把杨指挥官找来问问吗？ 欢迎你来，尤里安大哥。 你好。 请进，杨叔叔。 你好啊，沙洛特。 干嘛一脸不满呢？ 受到伤害了，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单身的，叫我大哥哥就行了。 这个你别想，31岁还不想结婚，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 有些人一辈子打光棍，还不是一样对社会很有贡献？要不要我列出400-500个让你看一看呢？ 你算了吧，我还知道更多人成了家，对社会照样有贡献。 年龄要变大，我能够怎么办呢？不是我的责任呢，没有人喜欢超过30岁吧？ 指挥官自己倒是很清楚嘛。 过来。 原来是没有家累，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年轻。 我看最辛苦的应该是有个凶老公的太太吧。 就因为我肯做牛做马，老婆才会越来越年轻。 欢迎欢迎。 你好。 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大嫂。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你们过来。 今天杨威利是陪客，大家来庆祝尤里安升迁。 对对对，今天我是陪客。 你帮尤里安准备酒杯吧。 我不用了。 这一次你立了大功，当然要拿你当大人看待了。 我是你的监护人，不过既然当初把监护责任推给我的人这么说了，我又能怎么样呢？ 大家为尤里安第一次出战成功还有升任上士干杯， 恭喜你平安生还。 干杯。 干杯。 干杯。 真的很谢谢你们大家。 将军，你干嘛漏洞百出，跟战场上完全不一样？ 哎呀，这就奇怪了。 杨，我想跟你说句真心话，身为组织的核心人物，你也太不懂得自保之道了。在这种时候，这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你并不是在荒野中一世独立的人，你对很多人都有责任。我劝你用点心思保护你自己吧。 哎呀，我平常忙得要命，如果连这一点都要考虑的话， 那又怎么样？ 那我不是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我想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吧，是你自己排斥这些。你明知道很有必要去想，可是却不愿意想。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不是那么自命清高，我这个人呢，说穿了就是最怕麻烦。我真的只是这样而已。 今天我会说这些，也是因为对我们敬爱的元首不太放心的缘故。 多留你一掌，他又怎么了？ 你要笑就尽管笑吧。不过说实在的，最近我真的很怕他。以前我以为他只是一个靠狡辩跟说谎吃饭的二流政客，最近却觉得他越来越像是妖怪。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好像在跟魔鬼打交道。 嗯，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多留尼这个政客生命力异于常人，阿姆利兹亚战败还有上次发生政变，本来都应该是他的致命伤，结果局势反而变得对他有利。现在整个军方全都被他的人马控制住了，就连克布斯利总部长还有一向斗志高昂的比克国，也都因为经常跟他发生冲突觉得很不愉快。照这样下去，我猜过不了多久，军方高层会全部落入多留尼一派掌控之下， 到时候辞职不干就是了。 别说得这么轻松，我知道你很想提早退休，安岳治理年金逍遥度日，不过你要替这些走不了的部署们想一想。所以拜托你想一想该如何自保。别说其他同僚，你对尤里安总有责任，他已经没有亲人了。就算你这个监护人再差劲，如果让他再失去你，太可怜了。 我这个监护人真的有那么差劲吗？ 难道你觉得自己很称职？ 可是四年前不晓得是什么人硬把尤里安塞给我这个差劲的监护人呢、啊、 要不要再来一杯白兰地啊？ 哼，当然要了。 这孩子很机灵，不像你。 其实我也知道我这个监护人当得非常不称职，不过我也有我的理由啊。我自己单身，又是在不完整的家庭长大的，本来我应该给他个正常的家庭的。 孩子不一定要在正常的家庭中长大，单亲家庭可以作为他的反面教材，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精神，这点你应该知道。 我听得出来，又让你狠狠地修理我一顿了。 不想听这些就想想办法，为了接近理想干脆结婚吧。 战争的还没有结束呢，怎么结婚呢？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你告诉我好了，人类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哦，不只是人，所有生物最大的责任是什么？所有生物最大的责任就是制造新的生命。 嗯，所以说了，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杀人还有被杀了。可是你也明白，我们军人这个职业就是专门干这种事的。 你这么想其实也不能说不对，不过就算犯罪者好了，如果他生了五个孩子，说不定其中有一个可以替父亲赎罪，这么一来父亲的罪也可以减轻一些。 可是也不见得非得亲生儿子不可啊，我相信只要任何人有心都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有事吗？ 杨这个人对过去的事了若指掌，未来的事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只可惜他这个人偏偏不知道现在吃些什么，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应该懂。 假定今天晚餐他被人下了毒，如果他没有发觉的话，就算他再看清楚明天跟后天的事，对他自己也是毫无意义，你懂吧？ 你的意思是要我帮杨指挥官试毒？ 说对了。 你可真会挑人啊，凯塞尔少将。 我看人的眼光一向都不差， 只要帮得上忙，我什么都愿意做。杨指挥官的处境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现在应该还算安全，只要有帝国这个强敌在，同盟就需要借重杨的才能。不过将来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我都已经注意到了，杨没有理由不知道。 拜托你啊学长，你别给这个纯洁的孩子洗脑行不行啊？ 我们该走了，尤里安。 是。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想过，我可不想变成多留尼先生的玩物啊！我希望将来还可以安享晚年呢。 你不觉得费沙的警告含义很深远吗？ 不过关于杨指挥官会造反这一点，就我看他不像这样的人啊。 这也代表了一种看法嘛，他可能是迫于无奈被拱出来的，而且未必一定就是利用武力。 这话该怎么说呢？ 你看看全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有多高啊！才30岁的元帅，又是个常胜军，是个单身贵族，如果他出来从政，一定最高票当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先把他除掉。 是，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你身为国防委员长，又是杨指挥官的上司，你去处理吧。 是。 至于用什么办法，你可以请教一下自治大学的奥利贝教授。 我知道了。 同盟这个外交官这么容易就上钩，简直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要搞清楚，这并不表示你的口才有多好，而是现在来说，他的处境让他别无选择，懂了吗？ 属下明白。 如果你要别人听你的，你只要把对方逼进死角，剥夺他的行动自由，让他没有选择就行了。杨威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要知道，所有同盟的当权者现在都怕他，他们也希望能够把他撂倒。不过只要一面临帝国的威胁，就不敢这么想了。 这不是很讽刺吗？想不到居然是罗格兰公爵保护了杨威利。 没错，换句话说，只要同盟跟帝国间的那条细弦继续存在，杨就可以平安无事。只不过现在来说呢， 如果我们剪断这条细弦的话呢？ 不需要剪断的，我可以让这条弦变得更细，到时候杨就得在这两条路中间选择其中一条，遭到当权者的整肃，或是打倒当权者取而代之。 如果他选了后者，是不是意味着绝对君主制跟军事独裁制全面展开对决，结果有可能导致两者同时灭亡呢？ 不，也有可能出现帝国跟同盟并存的状况，不过这一点你不必太过在意，你还是先去进行你的下一个计划吧。要设法让新帝国跟同盟变成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敌人。 夏福特这个家伙不是口口声声说技术上毫无问题的吗？实际操作的结果问题却这么多。 他光会纸上谈兵，每一个引擎的性能实验都得万无一失才行。 更何况要12座瓦普引擎同时展开作业，你说这有可能吗？就算可能的话，40兆吨质量的要塞如果同时启动，对空间的影响跟是否会出现时空阵现象，需要检讨的地方还很多。 这么说，当初预定利用起先的3个半月进行瓦普实验，也没什么不合理了。 目前有多少工兵从事这项作业？ 一共有64000人。 哦，我看现在也只有请元帅增加支援了。 实在很抱歉，雷夏特伯爵，听说你目前的处境相当艰难，对吧？ 这件事情用不着你管。 其实我今天是以自治区非正式使者的身份到这里来找你。我奉了上司的命令向你提出一项计划，你想不想听听啊？ 你的提议很大胆，不过也很吸引人。这个提议真的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自治区首长的意思吗？ 我只不过替首长传话而已。 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们的好意我当然是很感激，但这么做对费沙有什么好处？支持金发小子对你们以后的经济活动不是比较有帮助吗？ 罗格兰公爵改革的步调太快了，而且他已经快到侵犯到了费沙在帝国的一些权益。这么说你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他的改革步伐不符合你的期望？ 没错，当然不只是这样。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你可以得到相当的报酬。到时候雷夏特伯爵，你会有机会成为一位救国英雄。怎么样？你不认为这个提议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吗？ 这个提议？没想到国家存亡居然也能变成一种买卖。如果黄金树王朝它能恢复以往的活力跟霸气的话。 通令下去，同意增援25000人。瓦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尤其这次同时用上好几座引擎，如果没办法做到完全联动，它会在次空间消失，并且被还原成原子。夏福特一副充满自信的样子，不过我认为这个案子执行比提案难度更高，现在这个阶段实在不必高兴得太早。 我觉得凯普指挥官做得很好， 现在还不算成功呢。 我希望他可以成功，万一失败的话，我们又要失去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了。 要是就这么死了，那凯普也不算什么，就算侥幸活了下来，以后也没什么用了。 吉尔艾斯指挥官，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一定可以劝劝他，可是我却办不到，不光是我，任何人都办不到。能使罗格兰公爵收敛他的激进跟危险的，就只有你一个人。要是你还活着的话，应该会发挥一些作用吧。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表面风平浪静的宇宙，正悄悄孕育着阴谋跟战争。 君を語ってみないか。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心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澄ませ耳澄ませ君の旅立ちの 进行得如火如荼，西达米达还有罗塔尔等人更加怀念过世的吉尔艾斯，莱因哈特当然也不例外。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失去的一切。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